旅日同胞青年学生4月28号在日本东京举行集会，表示决心要打开自主统一的新时代。集会由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日本地区委员会青年学生协议会主办，由关东地区的旅日朝鲜青年同盟、旅日朝鲜青年工商会、旅日朝鲜留学生同盟干部、旅日韩国青年同盟成员和朝鲜大学师生员工参加。会上发言者强调，新一代青年学生要带头展开斗争，来终止民族分裂，实现统一。会上发表615青年学生协议会的活动计划后，介绍了实践615共同宣言北方委员会青年学生小组委员会和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发来的声援信。会上通过了致北方、南方和海外青年学生的呼吁书。